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 ever spend a weekend on the water, drinking beer? Do you drive somewhere like Myrtle Beach or Padre Island every year? 通州波士城达奔驰 4S 店三周年店庆啦，30台限时特价车等您来。3月17日前到店购买2000元代金券，可以在3月18日店庆日当天享2000抵2万优惠，2000抵2万哟。详询通州波士城达奔驰 4S 店8088-9588，8088-9588。 降价啦！知道新能源汽车降价了？ 降多少？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号神器知动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仕集团，详询0105287-1933，5287-1933。 OK， 升职快，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Yo brother A to Z. Yo, what's up, B? Yo, what time is it? Ha ha. It's laundry day. Well, let the geek in the pink take a stab at it. If you like the way I'm thinking, baby, wink at it. I may be skinny at times, but I'm fat full of rhymes. Pass me the mic and I'm gonna grab at it. Well, isn't it delicious, crazy way that I'm kissing this baby? Listen to this, don't wanna miss it while I'm sitting. Sometimes you gotta fit in to get in, but don't ever quit, cause soon I'm gonna let you win. Well, see, I don't care what you might think about me. You'll get by without me if you want.Forgetting what you already know, that I could be the one to turn you out. We could be the tofu across the town. Don't judge it by the color, confuse it for another. You might regret what you let slip away, like the geek in the pink. Well, like the geek in the pink, yeah. The geek in the pink. My relationship fight, I don't mean to bother nobody, but Cupid's automatic must have fired multiple shots at her, because she called in love too often. That's what's the matter. At least I'm talking about her. Keep my pattern of flattery. She was staring through the door frame and eyeing me down like already a bad boyfriend. Well, she can get her toys out of the drawer then, cause I ain't coming home. I don't need that attention. See, I don't care what she might think about me. She'll get by without me if she won't. Well, I could be the one to take her home.She'll get by without me if she won't. Well, I could be the one to take her home. Baby, we'll let down my sugar. Don't forget what you already know, that I could be the one you like me. Well, I can save you from unoriginal dum-dums who wouldn't care if you compete them or notShort attention span, a coke in my hand, because I'd rather have the afternoon relax and understand my hip hop. So take a bite without me if you want. I could be the one to take you home. Baby, we could put the night alone. If we never get down, it wouldn't be a letdown. But sugar, don't forget what you already know, that I could be the one to ride alone. If we never get down, it wouldn't be a letdown. But sugar, don't forget what you already know, that I could be the one to turn you out. We could be the talk across the town. Don't judge it by the color. I'm the geek in the pink。 嗨，欢迎做客 Billboard 金曲殿堂，和我一起分享好歌。各位好，我是 Jerry。提起 Avril Lavigne， 相信热爱流行摇滚的年轻人应该是无人不知了。同样是17岁年纪，别人用右手刷睫毛， Avril 却是用右手刷电吉他。一样是拿着麦克风唱歌，他拥有唱出爆发灵魂的能量。别人还在拼成绩时，他已经拼到了各大排行榜的打扮，就是让你也有点忍不住要跟着哼起来呢。Skater Boy， 在干净利落后悔的小故事，叙事手法很有画面感。Avril 表达出了些许挑衅与讽刺意味，相当个性又大胆，正是年轻人们的心头好。所以，2002年当这首歌发表之后，即刻横扫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众多国家音乐排行榜的冠军宝座。当然 ，Avril Lavigne 的名字也自然而然地跟随着旋律红遍各地。 my stomach into knots.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说起福音音乐，我们不会忘记 Mary Mary 两姐妹。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从他们的经典之作 Shackles Praise You 开始，了解他们充满爱的音乐。Mary Mary 是由 Erica Atkins 和 Tina Atkins 两姐妹组成。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她们从小受到福音音乐熏陶。1995年，她们担当了 Michael Matthews 福音演唱会的嘉宾歌手。从此，她们从当地教堂的表演正式走上了大舞台。巡演中 ，Mary Mary 的精彩表演产生了轰动效应。1998年，他们自己创作出的曲目《I Can Dance》收入了电影《Doctor Dolittle》原声大碟。同年，乐团和 EMI 百代唱片公司签约，歌曲《Let Go, Let God》收入动画电影《The Prince of Egypt》埃及王子的原声唱片。2000年，乐团发行了他们的首张专辑《Thankful》，Brandy 制作人为他们量身打造的这首《Shackles Praise You》。很快的，歌曲登上了节奏蓝调榜 Top 9 以及 Billboard 单曲榜 Top 28。 成为全美冠军单曲。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让我们重温这首 Shackles Praise You Mary Mary， 用他们的音乐为我们传递爱的信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1988年，英国金牌制作人组合 Stock、Aitken 和 Waterman 相中了澳大利亚女歌手 Kylie Minogue。在他们的帮助下，凯莉的唱片和单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多年以来，她的音乐、时尚造型以及战胜癌症之后成功复出歌坛的传奇人生，征服了全球各地的众多歌迷。同时，凯莉凭借个性又性感的 MV 以及斥资昂贵的演唱会，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流行公主。英国王室和法国文化部为了表彰她对音乐事业做出的贡献，都曾特别授予她勋章。这份荣誉让很多女歌手都望尘莫及。今天的 Billboard 金曲殿堂和您分享的是 Kylie Minogue 在英国的首支销量超过100万张的单曲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2001年 ，Kylie Minogue 发行了专辑《Fever》。 这张专辑加入了复古 disco 元素以及80年代的词作家 Rosalind Dalla Sabina 想要创造的华丽舞曲、电子舞曲音乐元素。这首主打单曲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成为当时 Kelly 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单曲，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都拿到了冠军宝座。当然，好音乐一定要亲耳听过才能感知其中的魔力。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为您送上的正是 Kylie Minogue 经典之作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 Jerry， 这里是 Billboard 金曲殿堂，有着多重身份的各界争相关注的焦点人物，即使是他处于最糟糕的状态也是如此。今天要推荐的歌曲就是来自这位焦点女王的经典代表作 From the Bottom of My Broken Heart。Britney Spears， 美国流行音乐女歌手，同时身兼舞者、作曲、作词人、演员、作家等多重身份。八岁时 ，Britney 就大胆地报名了百老汇的选拔节目 MMC， 但因为年龄太小而被淘汰。毫无胆怯的她，于是转向了另一个非百老汇演出节目，并且担任了两年的领衔主演。11岁时，她再次报名 MMC， 这次她终于得到了和很多当日明星同台献艺的机会。他在事业上的突破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同时也被 Jive 唱片公司选中为90年代末的签约艺人。1999年 ，Britney 发行了第一张唱片《Baby One More Time》，创下了1300万张的销售记录。 这张专辑让他一炮而走红，并在短短两年的时间中征服了全球的少男少女，一跃登上新世纪流行之声的少女天后宝座。而 From the Bottom of My Broken Heart 是 Britney 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慢歌，主要讲述失恋之后少女的复杂心情。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马上送出来自 Britney Spears 的精彩作品 From the Bottom of My Broken Heart。